相信的谎言。 我是肖辉，正在给您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今天的老规矩，一开始的时候呢，为各位送上了一首歌，是来自于汪峰的《花火》。这首歌呢，以华丽摇滚风格，也是表达了汪峰对人生的一种诠释，那就是人的本性是自然而然和狂野的，但是环境和生活的压力呢，让人必然压抑自己本色的一面。如果依然能够保持光明向上，依然要追求哪怕是瞬间的辉煌，那么人的战胜了自己，也就战胜了这个环境。在花月坛里面有这么一群老男人，时光飞逝，音乐却不老，他们的歌呢总会深入人心，给人一种成熟的感觉，毕竟经历的太多了。今天呢，我们就来听听华语歌坛一些大叔级别的歌手们给我们带来的深情诉唱。接下来有请两位哈，一位呢是李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异乡人》，还有呢就是许巍的《曾经的你》。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各位在听节目和节目之余，都可以找到肖辉来跟肖辉去聊聊天哈。怎么来聊天呢？大家都可以来添加肖辉个人的微信号，大写的 DJ 肖辉的拼音全拼0321添加好友了之后呢，不管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中，还是在节目之外，我们都可以聊聊关于音乐的那些事儿。好了，说了这么多，我们有请接下来的李健和许巍给我们带来的两首作品。 披星戴月的奔波，只为一扇窗。当你迷失在路上，能够看见那灯光。不知不觉把他乡当作了故乡，只是偶尔难过时，不经意遥望远方。曾经的乡音悄悄地隐藏，说不出的诺言一直放心上。有许多时候